即係好似近時嘅所謂咩沙頭角咁啊，你又可以行 中街， 係咯？ 阿陳雲講嗰啲啊，即係喂。你新喂你而家你而家北區嗰啲子宮全部要報廢啊！即係如果陳文嘅講法咁計嘅話，係嘛？喂，即係咁樣噶嘛？喺你有乜可能唔理啫？你就喺度自己喺度講獨立，你點樣獨立啫？根本上而家香港就係同大陸共產黨 應該咧。如果我按佢嘅邏輯咧，就係寸土必爭。 梗 係 啦！ 你第一，我哋唔要東江水，我哋要自己製造呢、這、一個呢、這个海水化淡咁样、 啊 嗯，喂，你梗系要顶啦， 系啊， 喂，第二唔使要你自由行，啊，你嗰啲双程证嚟香港旅游嗰啲，我哋唔要， 啊 嗯、即系我唔使靠你啊， 嗯， 我唔使同你经济融合啊嘛、嗯，喂，新界东北咪就系一个经济融合嘅最好嘅例子咯、 嗯， 喂，其实我一路都讲嘅，香港系走唔翻转头啫嘛，或者走到一半之后，你发觉即系蚀底多过着数啫嘛。其实由第一刻开始，你要捍卫香港嘅一国两制喺政治上嘅，你一定要捍卫喺经济上边，你不能够过分依赖佢啊嘛。 系啊， 喂，难听啲讲，你条春袋俾人揸住嘅时候，人哋想你点就点啦，大哥，你啲钱喺晒人哋嗰度，喂，你继续生存嘅空间喺人哋嗰度，喂，梗系要呢一个嘅靠佢啦。喂，老共就系想咁噶。 嗯。 喂，西藏都系用紧呢一套噶，俾着数你班西藏人嘅时候，你要靠佢。不过西藏人因为嗰个宗教信仰系好强烈， 系 即系钱对于佢嚟讲，物质对于嚟讲， 甚至生命对佢嚟讲， 都系好湿碎嘅嘢啊嘛。 系系系。咁啊， 所以我而家要问啦，喂，咁你本土派去咗边啊？你点捍卫本土啊？你嗰啲本土系讲紧乜嘢噶？系咪？喂，而家人哋入侵你个疆界，直情系新界东北就入侵你的疆界啦。简单讲就系、死晒喺边啊，班粉肠。 嗯， 即系证明呢班人。嗱，我唔敢咁估啦，但我都想咁估咧，就系点解一见到啲权贵嘅时候咧，其实都系劣嘅仆街。 唔系阿老萧话咧，即系佢而家接受呢个一周刊讲，即系呢啲本土派去选嗰啲咧，即系都系中联办嘅。 喂，其实老萧咪就同我不谋而合咯。 嗱，你又喺度吹笑啦。 喂，佢讲嘅嘢其实喺一仔嗰讲嗰段嘢啊，其实同我嘅估计同判断系差唔多。 嗯， 我讲嗰阵时候，你班粉肠就话我全部阴谋， 因为你唔系老萧， 系咪啊？我都有逻辑，我有推理噶。屌，咁容易有人掟石咩？你本土派唔走去东北掟石，面对啲咩嘅时候，差佬又唔喺度咯。 嗯， 系咪啊？一个起身我都唔发觉你包仔去晒边，大哥。嗯、唉， 喂，讲就讲，我前日听阿即系欧轩讲咧，即系佢啊，唔系欧轩啊，阿金英啊，佢话即系睇到即时新闻讲咧，吓、啊、即系阿郁文可能会选九东、 啊。唔系啊。 唔系，琴日佢翻到嚟啊，佢然后回避咗呢个问题啦，临走啊。 咁你而家对住镜头讲，系咪真系选先？ 喂，如果嚟九东，我会认真考虑真系会。 吓，你真系会认真考虑。 喂，你赶走晒啲人先啦，快必嗰啲会走啦，系咪？黎文乐嗰啲会走啦，胡瑞山嗰啲 会走。 哇，你咁多 condition 嘅，喂，嗰阵时你好似系 嗰啲唔系，嗰啲唔系我 condition。 土伯， 喂，大佬啊，你唔好搞到，喂，而家咁样戒票法，喂，嗰啲系。同我嘅支持者差唔多咁啊，我咪变咗3-4% 咁啊，好大镬！ 唔一定要 即系花生台得3-4% 嘅支持者啊， 唔一定要讲就有啲人咁样 propose 就系话你第一条队得唔得啊？一条飞得唔得啊？你同阿快必咁样样 再谂啦，系 嘛？ 到时、我觉得佢唔会咁做啦。 咁 佢唔会系一个咁冒风险嘅人咯。 咁佢亦都话即系好多阿快必亦都话好多街坊都挂住你。 多谢 、啊、你睇到你有冇啲感动咧？ 喂，你唔知道，喂，其实有不少人同我讲，就系因为佢喺黄大仙见唔到我啦，所以佢而家走咗嚟听花生台啊嘛。啲阿叔阿婶嚟噶， 边个？ 即系啲街坊啊， 即系你嘅旧街坊，而家就做咗花生台忠实听众。 佢咁讲啫，我唔知系咪啦。 边个讲啊？ 有人话俾我听啦，佢哋话我好耐未见过陶君衡啦，喺黄大仙区，咁所以咧，我而家上花生台听啊。不过我冇讲啫嘛，我唔系送罗 B 嘛。 佢咪成张摆喺屋企嗰度啊？ 冇夸张啩，大佬，我啲 poster 都冇晒，以前选举嗰啲。但系 anyway， 其实如果佢去嘅话，我真系会度咯。我唔信佢会做呢样咁傻嘅嘢咯。 嗯， 阿达死阿达嘅事啊，系咪？阿达赢唔到噶啦，而家咁嘅环境，只要而家嘅出选嘅人数系不变嘅话， 好， 咁除非阿爷有手脚做啦，共产党有手脚做，要焗到